风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在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要踏入今年嘅三月啦，三月三号嘅晚上，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当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在这里现场直播，和你一起分享三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又反而呢 concern 下啲天气，回来好像又不是太冷，但是呢阴阴湿湿咁少少。17度的气温，而湿度是 93%。因为呢天文台都告诉我们，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呢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明日天气介乎17至21度。这样的天气呢就是好像一幅图画，也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一张旧的照片，也都啱晒我们今晚的特别嘉宾那种 mood。我不是说你阴湿，我是觉得即是你不是那些阳光普照啊那些人来的，即是我可能是即是形象问题，因为你形象真的很深入，因为你以前唱的我的歌呢，哇真的凄凉到即是十大金曲来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大 L 张武孝。 你好，你好，你好， 我哋啲老友记，我哋前辈，系真系，我好少机，好少机会叫人前辈啊，而家好惨啊， 系噶，系噶。 咁我有，我有另外一个前辈嘅，有阿坚啦， 冇错， 系咪啊？ 系， 你 坚老师， 阿坚老师吓，咁啊，当然啦，有最细嗰个咧，今晚就着数啦，叫做 Vince， 啊 ，Vince 真系 最 细啊吓，我唔系讲体积，我系讲年纪嘅吓，咁啊 ，OK， 咁啊弹住钢琴，唱住靓歌，咁啊今晚咧，我哋揾咗大 L， 咁啊大 L 就上次上嚟都好耐下。 两年前 是咩？有冇咁耐啊？ 有 我死了，我好像成日都好似揾住 你 咁样。 你个礼拜都做啦嘛。 哇，我哋啲时间真系，我觉得咧喺我一生人当中咧，即系做咁多嘢啊，即系咁多，即系呢几十年咧，甚至喺电台啦，最快最快嘅咧就系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嗰种感觉，即系我同样嘅地方，同样嘅拍一个车位，同样嘅路翻嚟。同樣誒揸住呢個麥喺呢個同樣嘅 studio， 眨下眼就24年，你唔好再眨啊，再眨下就48年 嘅。我淨係講，我淨係講呢個節目啫喎， 我就係講 之前嗰啲啦，真係計唔埋，淨係呢個節目啫，喂好容易嘅，咁所以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以為你一年前嚟過，原來兩年。 唔係，非常之多謝你邀請我今晚上，有得玩有得唱。 唔係我中意啊，因為咧大 L 咧屬於唔係一個老牌歌手。而是屬於一個年代，一個 icon 嚟， 係咪啊？ 係，淨係一個 icon 嚟，即係一個代表人物喺我哋香港樂壇咧。 哇！ 係真嘅，係真嘅，係即係我叫做有啲有一啲唔係職責啦嚇，我有啲練力咧可以講呢句説話，因為我做咗呢一行啊，同埋喺即係。 我哋相识都超过40年噶啦， 超过啦，因为我哋识嘅时候咧，你未唱中文歌，咁但系咧嗰阵你 系 樂 band 界樂隊 Jade 嘅老前輩啦。咁就早啲，不過咧，我哋經常都喺個台上邊咧， 係 同台演出嘅。 冇錯冇錯。 因為嗰陣咧好興嗰啲叫做 pop 服啊，唔知點解我又是政府做嘅嘢啦，大球場啊、香港節啊、沙灘啊，好多嘅。但係咧，佢又可能覺得你哋太狂野啊，勁得就係，揾啲咧抒情啲嘅，揾下 Albert Ow 嚟等等佢，係咪？即係溝淡少少咁樣，即係所以好興咧一個名詞。一有 pop 咧，梗有福噶；有 rock 咧，又有福噶。 咁样个音乐都系讲节奏嘅，咁个节目都要讲节奏噶嘛。 啱嘅，即系有劲咧，又要唞唞啊！大家即系行得就系都要揾啲润滑剂，即系舒服下咁样。今晚咧就我又反而唔担心话要点样润滑，因为啊，大有而家嘅即系唱歌嘅感觉啊，各样嘢咧，我觉得吓即系。即唔係以前嘅，喂 rock band 會揾食咁樣就唱嗰啲越勁越好啦。 唔係啊，因為我覺得而家咧唱歌叻嘅人實在太多啦，真係。俾即係觀眾都好多選擇，只不過就係、是、即係個個都唱得好好嘅，不過你中意邊一個 style 或者中意邊個咁嘅，咁所以我係覺得做而家唱歌好大壓力嘅，真係。 唔係咁感覺，我覺得佢唔可以直接比較嘅。尤其是比賽嘅有比賽嘅攞分風格， 冇錯。 有啲直情係好抒情，自己好有風格地，好好隨和地唱嘅。佢參加比賽多數唔得噶啦。不過咧，其實就好叻嘅，一個唱好有味道。咁就當然唔可以我哋咁樣比較嚇。同埋咧，比賽嘅朋友好坦白講，就算你而家坐喺度做評判，佢係唱嗰幾隻歌嘅啫，你係唱咗一生人嘅歌。咁所以咧，今晚我哋可以 enjoy。我哋即系一齐经历过一生嘅音乐生活， 好 音乐嘅成长，唱中文歌先喎、啊，你而家吓，以前唔系 嘅。咁嚟到呢个节目嘅，咁都要随俗噶嘛，系咪？好多观众都中意听广东歌噶嘛，吓 好有 feel 嘅大 L， 凭着爱。 曾踏遍刺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动魂，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找过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面具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爱情怀不老， 好，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求人在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泪上仍然是香，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夜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察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泪上仍然是香，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但愿健康幸福都能够陪伴你到老。祝各位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代表二台的听众多谢阿大友。 多谢。 咁大家都咁讲嘅，真嘅。吓，尤其我对啲前辈，又喺圈中一起成长嘅前辈们，我心里边成日都会讲呢句说话。啊，即系坦白讲，我哋都会突然间都会喺网上收到好多呢啲不开心的讯息啦，吓好多嗰啲， 好无常啊， 好无常，系好多，好多吓， 真系好无常。 即系譬如有大 L 咁，我哋有细 L， 细 L 又 离开咗啦， 唔关，唔系，我讲紧细 L 就又系啦，咁啊又即系好容易会 有好多嘢估唔到， 估唔到系，所以咧即系大家身体健康系好紧要嘅，所以每一逢嘅过年啦，咁啊祝大家咩最紧要，最紧要嗰句行， 冇错吓。 虽然讲个几密，好多好多千字， 唔会咩噶， 唔会觉得累嘅，唔会觉得闷。凭着爱啊，哇！呢只歌咧，而家就又开始又有啲第二啊、第三生命啊。咁啊，头先你又用你自己风格， 唔系我自己风格，人哋风格嚟嘅。不过人哋系唱第二种语言，第二种文喎，仲讲。 因为呢只歌咧，嗰个苏芮唱嘅本身。 好 听。另外咧，佢有个国语版咧，就喺而家最即系国内啦，即系大陆最火嗰出电影啦，唔系电影，系一个电视剧， 系 啦，由《繁花》里边咧 又有 选咗呢只歌嘅国语版，但系佢又唔揾苏芮，又唔系揾嗰个台湾男歌手，佢系揾咗曾比特。即係新人去吹唱， 爆炸頭 係啦，叫做再回首啊嘛， 係再回首， 咁啊好有味道嘅呢啲歌詞咁樣，咁所以啱你唱啦嚇， 有啲回， 真係呢啲歌詞， 唱歌我覺得係一種享受，我好享受唱歌。 咁啊係咯，你享受你會選一隻係會有可以享受嘅歌咧，就一定係有一啲歌詞裏邊有啲觸動到你嘅。情况啊，譬如嗰啲歌词如果系咁咩，你爱我，我爱你，咁你我谂呢一个年纪又唔系好中意唱呢啲，即系虽然识唱，以前成日唱， 系 可能以前即系搵食嘅时候，乜嘢歌都要唱啦，系咪啊？ 咁我又好少唱情歌嘅， 系咪啊？ 你觉得我都系唱啲即系讽刺成败啊，鼓励啊，即系激励嘅歌，我好少唱情歌嘅，真系。 咁啊系，即系如果你惯咗中文碟之后啦。咁我哋最经常会播啊，以前同埋你攞奖嗰只《我的歌》啦， 就代表你冇今晚冇唱啦，成日都唱。 嗱，你又讲呢啲说话，我系好唔赞成嘅。我作为即系你嘅 fans 或者我哋听众咧，我唔赞成嘅啲歌手咁样讲嘅。 啊，咁都啱嘅。 我好唔赞成。 咁都啱，我都啱。 所以我系人哋一点亲或者任何时间，我都佢中意听我就会唱，因为点解咧？佢哋唔系日日。你日日唱啫，佢唔系日日听到啊嘛。就算佢日日听到，佢重复佢都系 enjoy， 即系话非常非常欣赏你呢首歌啊嘛。 咁系， 系咪啊？即系我系咁谂咋吓，即系大家 share 个感觉，即系个歌手大部分都好似你咁讲，大部分 唉，好闷噶啦，唱到成日都唱，唱咗成世咁。如果有一只咁样嘅歌可以唱一世咧，就我觉得即系苦苦可求。 哦，咁呢个当然啦。譬如你话我哋阿叶小姐上海滩咁样， 咪咯， 哇，唱到全世界。 跟住喺个台嗰度，如果话 唱到全世界， 叶丽仪佢话我今日真系唱得太多，我唔想唱上海滩啊！你会发生咩事啊？ 回水。 哇！你依句劲喎，咁大声嘅，我以为你喺大球场阿美斯冇出场嗰个嚟嘅，系咪嗰个嚟嘅？唔系你哦，你依把声音吓死我 ，sorry， 哇吓得我啊！真系我真系要揞揞个袋有冇钱先，真系。不如咁样啊，我哋又即系唱翻啲好有味道嘅啲歌啊。咁我觉得呢十年八年咧，有出电影十几年啦，喺出电影里边嗰只歌咧，一路即系。尤其是中國大陸都很好中意啊，盧冠廷啊呢一首作品嘅，咁真係寫得很好，同埋佢配合到個電影裏邊嘅， 好 pop 好聽，亦都真係好聽， 配合到電影裏邊嘅情緒啊氛圍啊。當然大家都知道我講緊嘅係盧冠廷作嗰只叫做《一生所愛》，係啊。 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无言独在放眼尘世外。鲜花虽会枯谢，难会再开。一生所爱隐扬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虽会孤寂，但会再开。一生所爱隐扬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苦海翻起 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争竟不可接近，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应该相信是缘分。 是很熟悉的西游记里面月光宝盒的歌曲，叫做一生所爱。大爱大爱，你一生所爱是什么？你 妈妈， 如果不是人呢，即不要说人，最爱什么？ 音乐唱歌 应该是没有其他，因为一生人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浸入在音乐里面。当然跟着这首歌呢，又音乐是最重要的，但是人都很重要，因为三个合作呢都好，我都好喜欢的。一个是原唱的张国荣，一个呢是作曲的谷川新司，一个是写词的小美，我三个都是非常非常欣赏。歌名叫做有谁共鸣。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马后吞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虚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我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风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道德昌大厦一个单位下午发生火警，一名住户不适送院，消防在现场救出七只猫。事发下午大约一点左右，起火单位一度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出动一支烟雾队和一条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期间疏散大约五十人。初步怀疑火警是因为抽油烟机短路引致。事件中有一名男住户因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在社交网页表示，于火警现场救出七只猫，其中四只不适，已经即时进行急救，并转交爱护动物协会作进一步护理。一间本地公司涉嫌在亚博馆近日举行的珠宝展期间，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之下进行12万元以上的宝石交易，三人被捕，正保释候查。今次是海关自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监管制度的九个月注册过渡期结束之后侦破的首宗案件，海关仍在调查中。制度去年4月1日起实施，根据条例，任何人如果有意在香港经营贵金属及宝石业务，并在业务过程中在港进行12万或以上港元交易，需要向海关关长注册。海关强调，除了注册人之外，任何交易商若果声称为注册人或者获授权进行总额12万或以上交易，均属违法，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同埋监禁六个月。全国两会将会在北京召开，一批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下午陆续抵达入住的酒店，不少代表都表示会提出有关大湾区融合和便利港人措施的建议。港区人大代表团晚上召开首次团内预备会，选出马逢国为团长，吴秋北、陈勇为副团长。全国人民检察院总结，去年全国检察机关控告50000多人电信网络诈骗，控告超过140000人协助信息网络犯罪，以及控告75000多人利用电信网络隐瞒犯罪得益。检察机关发现，涉案人士主要特征是年轻、低学历和低收入，而主要受害群体就是未成年人、长者和全职妈妈。当局指犯罪分子针对未成年人喜欢网络游戏和追星等特点，以出售游戏点数卡和为明星投票等为借口进行诈骗。另外，不法之徒往往以投资养老产业、销售收藏品、保健品、提供医疗服务为借口诈骗长者。至于全职妈妈，犯罪分子利用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急于在互联网寻找兼职的心理，以转介工作、收取介绍费、入门费等为借口实施诈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明日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天气潮湿，星期二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地道飲食文化是我们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 相关的制作技术更加是由前人一代传一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智慧结晶。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最近举办了一个叫做非遗之味的巡回展览，在香港非遗清单入面和飲食文化相关的项目介绍给市民大众。 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介绍下，在今次展览入面大家会接触到哪些和美食相关的非遗项目呢？ 那里面有炊糖技艺、凉果制作技艺、茶果制作技艺、茶楼点心制作技艺、潮州卤水食品制作技艺、蒸笼制作技艺、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菠萝包制作技艺和这个蛋挞的制作技艺。 其中一个最多人感兴趣的项目相信就是茶楼点心制作技艺了。 做点心的工序精细而繁复，现在要在香港找一间自家手工制作点心的酒楼已经越来越难。这种传统制作工艺亦都慢慢成为了一项需要我们重点保育的文化传统。 我们讲的茶楼点心制作技艺其实是泛指所有用手工制作的茶楼点心，讲的譬如说制作烧麦啊、叉烧包啊，当中都包含了师傅累积很多年的经验去制作一些精美的点心。 今次的展览除了有图文介绍不同的非遗项目之外，现场还设有微缩模型和不同的多媒体互动节目，带大家深入认识香港的饮食文化传统。 非遗之味巡回展览第二站 即日起至到3月22号， 地点太古城中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开始去流浪，繁华闹市徘徊夜里，没有终点，未明路向。家虽拥有但空荡，仍最空虚怕回望。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看着墙上，令我想想你一切的空想，无聊的翻起掀起思忆里游荡，又再想想你想至心伤，明白用情负情绝情是这样，想得到你没希望，逃避一些当年印象，埋头步向茫茫夜里，让我消失再继续流浪。 以前另一个再重聚又回来了，9:38的时间，我们由而家到12点咧，一共差唔多仲有两个半小时，会同大家现场直播、现场弹钢琴、现场奏音乐、现场唱歌嘅。当然，现场我哋请位嘉宾，好似喺屋企嘅 mini concert 一样，嗰种感觉。不过啊，大友你平时而家嘅音乐生活啦吓，喺啲咩地方唱歌，或者去边度唱，唱啲咩歌咁？ 我好多时喺屋企咧，就好得闲嘅时间咧，同啲仔女讲话：，你去街我唔去，我练气功啊。咁我有我屋企有个好细嘅一个房仔咧，个 studio 嘅，咁可以喺入边咧，即系 音乐气功， 音乐 音波功。 其实唱歌都系气功嚟，一啲呼吸嚟噶嘛。 系啦系啦，仲要系用气功嗰只透气方法添。 系冇错， 系啦。哦，原来咁样，即系你一个人 enjoy 喺屋企唱歌嘅。 有噶，有时都会即系唔怕讲，有时唱到流眼泪嘅。 系啊，哇，真系，因为每只歌都会有好多回忆噶嘛。 会啊会 啊，因为同普通一个就咁样玩啊唱 K 啦，有少少唔同。 哦，咁嗰啲系开心歌嚟嘅。 系啊，咁啊开心歌又好咩？即系总之开心歌又好，悲情歌又好，都系。 当年啊，唔知几时几时演出，几时几时同阿边个夹 band 嘅时候唱过个波。 系啊，有好多啲冇。 好多呢啲，仲有冇夹 band 啊？ 耐唔耐又玩下咧，因为你都知道夹 band 要俾钱嚟啊，因为而家夹 band 搵唔到钱。 唔系夹 band 又要有个地方啦，不过而家你有好多。 咁好多時我都去陳友嗰度嘅。 係啦，陳友又係啦，陳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以前自己係即係一路係職業，自己係自個 studio。 嚇，咁好多老友啊，咁即係志同道合啊。 咁佢一夾 band 佢都要揾夥伴噶嘛，因為佢冇理由下下 call 譚詠麟噶嘛。佢揾哪都已經話：，我哋暫時解散，阿 B 又喺大陸，係咪？阿強咧就喺澳洲。 唔係啊，佢哋而家喺美國啊。 而家仲 喺美國， 即係仲喺度收緊美酒。 冇噶啦，呢啲係噱頭嚟啫，點會最後唱得嘅話，多兩年又再唱。 你覺得係咁樣啊？ 我覺得應該 即係你踢爆佢哋。 我又唔係踢爆嘅，即係覺得個個都係咁噶啦，即係啱啱咪唱。 咁又唔係喎，又唔係喎，未必嘅，因為佢哋各自啊有各自嘅。佢喜好啊，出嚟 咁 系，即系阿 B 又即系成日都喺大陆好多演出嘅。 阿伦而家， 阿伦啊更加都系周围开现场，全世界啦。咁阿健仔都好忙噶。 哦，佢 钓鱼啊，其实佢都钓鱼好忙噶。 佢钓鱼 得同你打拼噶。系啊，即系陈友又系香港嘅比较 active 啦。 系啦，冇错。 咁所以即系一对 band 咧，能够可以。维持了咁多年，真系好难得啊！ 其实已经咩都唔使讲噶啦，净系呢一样嘢已经系无价噶啦。 无价啊！即系你以前嘅玉石乐队咧 ，Jade 啦，都换咗好多次人。 我嗰次见阿健仔喺嗰个无线嘅化妆间， 系 咁啱啱就头先讲阿细 L 啊，咁我唉你好啊，你个都喺度，我又啱啱走咗两个啦，咁样咁。咁我话仲有一样嘢，你执温拿真系好嘢。 嗯， 咩事啊？你个个都有头发咗，佢突然之间啊，系咁嘅人， 都算系。如果即系讲起呢一啲年纪嘅乐队咧，啲头发加埋佢哋系冠军嚟嘅。 冠军嚟啊！佢真系好，个个都有头发，好多头发。 咁啊，即系呢啲系讲笑，但系咧，夹乐队咧，即系都好难嘅。以前我哋咁民歌队咁斯文都好啦。即係都會好容易解散， 因為細個，因為好多嘅第一你要夾歌曲啦嘅 風格啦， 個程度啦， 係啦， 夾人啦， 同埋 夾個性啦，好多嘢。 係各自嘅，好似一隊足球隊咁啦。 冇錯冇錯。 即係你係前鋒，有啲要守衞啊，即係打鼓，有啲彈 bass 啊，即係唔可以個個都即係做主音噶嘛。 即係好簡單，仲飲食嘅樓面同埋廚房都成日嘈交啦。 是不 是 你有经验啊 我有经验。 你都 run 过。所以呢就讲起好多呢啲往事都同乐坛嗰个啲朋友呢好有关系。 因为我好珍惜 㗎。好珍惜㗎。因为有时候会见返啲旧嘅。 我係揽㗎。 是啊是啊真係。 揽㗎真係。 好难得好难得。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都係难得嘅。虽然呢我哋以前咧最初就唔同界別嘅，我係民歌，你係彈 rock band， 都係音樂嘅。 咁但係後來咧就近啦，開始近啦，咁就就即係其實我同你好有緣嘅，你好一陣間我話翻俾你聽，你好多嗰啲我預早嘅第一次，我覺得即係哇有啲好深印象嘅啲 moment 咧，你係在場嘅。我应该话俾你听，私底下啊，好重要下嘅。 OK， 不过而家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即系随心所欲。因为而家嘅大 L 咧，唔同以前，我要喺湾仔弹 band 嗰啲客人要你唱乜就唱乜啦，嗰排兴乜嘢就弹咩唱咩啦。 系噶系噶， 系啊，梗系要啦。咁但系而家咧，你乜嘢歌都中意唱。 吓，系啊，系啊，啊，我做因为潮流好兴咧，而家我又学人唱嘅。叫做国语歌啦，叫做 唔使学嘅。我哋唱国语好求其，好随便。 哦，唔系噶，我次次唱俾人听咧，我都有句说话讲噶。你哋系咪香港人啊？系啊，今晚你哋有耳福啦。你哋可以听到非常之纯正嘅香港国语。 喺大陆嘅时候， 度度都有，全世界都系。 好啦，而家你用一啲最纯正嘅大 L 国语， 香港国语 系 啊 ，OK， 大 L 国语咧就同我哋。可可托，哇，好远喎，去到。可可托海啊，好远嘅。 那夜的雨，雨没能留住。 山谷的风它背着我哭泣，你的头顶上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常来个这里。我养的酒可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要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知耳鼻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堆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那里的鲜花才能养出你有的甜蜜。长板位也有头顶深深想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在没有人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在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 托海有冇去过啊？ 我好想，因为你都知道我踩单车嘅。 系啊， 我踩单车，我最近都因为炒车，所以手都未好翻。我好想，本来我去新疆嘅， 嗯， 去新疆踩单车， 系啊， 去旅行踩单车。 而家啲路都靓咗好多，可以踩单车，以前就唔 好正，因为好多时喺荧光幕你见到咧，哇，大漠啊，沙漠点样啊，咁好想去。即係有生之年就係見下， 咁啊一啲都唔出奇噶啦。而家好多人都去新疆， 係啊係啊，我會去 嘅，即係南疆啊、北疆啊咁樣啊。 可能今年會去， 因為好多唔出奇啊。因為又是呢啲都係好得意嘅，因為以前咧就聽就聽得多啦，但係都係好遙遠嘅感覺，因為啲道路冇咁發達啊嘛。 係啊， 我而家啲道路咧，甚至乎。靓到好紧要嗰啲公路， 就系、是、因为风景靓，所以好想去睇风景。 咁所以呢只歌咧，我觉得咧好大贡献。嗱，即系等于外国咧，呢几十年来咧有一只歌好大贡献嘅，就系、是、John Denver 嘅 Country Roads， 即系我觉得。好啦，佢点解会大贡献咧？唔系净系我唱咗田园歌好流行，咪做大贡献啦。其实佢系为咗一个美国嘅 state， 即系一个州咧，系啦，叫做 West Virginia。佢歌一開始就 West Virginia， Almost Heaven 佢第一句已經 Almost Heaven， 即係話哇天堂一樣，係啦，咁啊形容啊哇 Shenandoah River 啲河流啊，哇山泊啊，好靚，咁咧令到嗰個地方咧，後來嗰個州長咧又喂，我哋要呢個歌嚟做州之歌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帶動咗嗰個州咧好多嘅旅遊嘅事業。即係你話，如果香港都有隻咁嘅歌咧，就阿財爺唔使嘅，即係咁頭痕啦。即係要諗好多，真係要諗好多。但如果有隻一隻啫，即係如果將上海灘咧，我哋係上海咧，咁都有用嘅。咁但係咧，呢隻咁嘅可可托海無人知 hit 到好犀利啊嘛！前兩年 係啊， 即係全中國最 hit 嘅。咁可可托海又大家都想去啦，好似你咁，哇！我都想去啊。 唔係，我聽只歌嘅時間咧，我會揾地圖。 系啊， 究竟可托海喺边度？ 佢最犀利咧，就系佢唔系就咁个歌名，佢就系好似 Country Roads 一样啦。 系， 即系佢讲到嗰啲地方咧，你有冇头先你咪唱到伊？佢话你系咪嫁咗去伊犁嚟？伊犁又系新疆嘅地方嚟嘅，啊，即系佢个心上人咧就嫁咗去伊犁。咁啊，仲有一个地方佢有提到过。是咪佢话你嫁咗去伊犁，系咪因为嗰度有一个美丽嘅 嗰啲杏花？ 唔系，系啦。那個叫做咩啊？咩呢啲叫做托咩你留揾翻個歌詞啊？那個都是一個地方嚟嘅，嗰、那個叫做咩啊？伊犁啊，係咪因為那度有一個好靚嘅好美麗的啊？ 美 麗 的姑娘 唔係美麗的姑娘，梗係啦，姑娘我知道啦，係咪？拉拉提啊，拉拉提啊，拉啦。拉拉提咧，又系新疆，即系佢嗰度有一个好靓嘅，即系点讲咧，绿草如茵嘅山谷，一个小镇。 你讲到我真系好想， 咁啊，一去咧，一去去晒呢三个地方，去伊犁啦，搵个女仔啦，啊，咁啊，第二咧就去呢个拉拉提，咁啊，然后咧就可以去可可托海嗰度咧，即系其实唔系海嚟嘅，嗰度系湖嚟嘅，吓，咁所以呢只歌咧，我觉得好大贡献。我相信就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咧，就令到呢个地方咧。好流行，大家都想去，即系睇下呢个靓景。好啊，翻嚟啦，哇！我哋越去越远咯，吓。不过我哋个思想咧就唔一定，我哋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因为歌曲咧，我哋都谂头好多嘅。咁譬如我唱嗰啲歌咧，我就会谂起嗰啲地方嘅， 系 啊，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即系如果我去过就更好啦， 系啦，冇错。 咁但系咧，有时候咧我就会谂翻我啲往事。有英文歌咧，你喺度寫咗喺度，哇！我呢嘢一定要唱，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跟我哥哥，你都識我哥哥啦，佢彈 band 噶嘛又中意嚇，咁咧佢咧就即係嗰啲對 band 佢聲，哇！佢實彈呢只嘅，因為佢咧佢話佢話喂冇一對 band 唔彈嘅喎， 係啊，個個都彈噶呢 個。如果你唔彈咧，佢話喂咁你冇人請你喎，哇咁巴閉，我話係啊係啊，因為以前有一隊樂隊咧叫做 Marmalade。媽咪嚟咧，即係你果 jam 即係啊嘅樂隊啊，竟然有隊叫媽咪嚟。咁呢一隻咧超級，其他歌我唔識喎，淨係識佢哋呢一隻嘅啫喎。 好似得一隻 嘅啫。係啊，媽咪嚟之後第二隻歌冇啊冇啊，係 band 都識噶啦，叫做 Reflection of My Life 啊。哇！你哋 J 就一定彈過無數咁多次啦，係咪啊？ 應該係。 of sunlight, to moonlight, reflection, summer light. Oh, how to feel my eyes. The greetings of people in trouble.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o fill my eyes. I'm in sorrow, sad tomorrow. Take me back. 世界一起一路跳住舞，一起唱嘅，即系唔系净系话听咁简单咧。个个口音急咧，啲口型都啱嘅，因为呢只歌实在可能系当年最 hit 嘅一只歌嚟。 系 band 界嗬， 系啊。 咁应该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即系六到蚊，然后七零啦。啊，歌停。Marvel 嘅 Reflection of My Life， 我哋头先有大 L 为我哋，哇，将呢啲 memory 带翻嚟。十点钟新闻报道下，我哋翻嚟咯。 段默默地寻访，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你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躲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你可掩饰那份狂，实尽变幻象，如躲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愿意打开心里爱念凝望千百趟， 进入第二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我们有阿坚同埋 Vince 做拍档，每个礼拜都是一样噶啦。由而家到十二点，我们每日每个星期天都会有三小时的现场音乐唱歌节目。当然咧，我们会有嘉宾嘅，今晚嘅嘉宾是张武孝，张武孝即系大 L 啦，大家都明吓，大 L 个要。大 L 个名字容易记嗬，即系喺街咧，好少人叫你张武孝噶嘛。 咁系啊， 系咪啊？ 咁系。 我哋以前都冇理由叫你，喂张武孝冇，俾一次都未试过。 因为唔识因马边个唔知啊，大 L 介绍 啦，介绍啦吓，即系咁。因为张武孝其实你系用嚟专做唱中文歌啦，自己一个人独立。 即系佢哋觉得需要有个， 嗰阵系要有个，点都要有个中文嘅。因为嗰阵咧就好得意嘅，因为你即系作为一个有少少似阿陈浩德嘅当初嘅，又系咁样嘅历程嘅。佢以前咧，佢最初喺丽峰啦，亦或 EMI 嘅最初期啊，王 我知道 EMI 但丽峰 K K 王咧叫佢啊，佢话叫佢系因为佢 band 仔咁样嘛，即系同你一样，咁啊唱英文歌啊，咁啊组队 band 咁嘅。整整下咧，佢不如试下唱中文啊！咁啊，佢叫佢， 佢好早唱中文， 好早，佢好早，佢早得好紧要。咁于是乎，无端端嘣一声就变咗中文不得要啊！仲要唱好传统嗰啲中文歌。 悲秋风，冇鬼用。 系讲起呢啲将啲歌词改咧，嗰一阵好兴噶。咁其实咧，我觉得嗰个潮流有两个啦吓，即系嗰个源，那个 source 啊，嗰个发源嘅流咧。第一咧就 系 我哋嗰啲粤语片啦， 咁 但系粤语片咧都系好认真咁样唱嘅，譬如新马仔啊、邓紀陳啊。 哎呀，你讲呢个嘢咧，我有啲嘢，我谂住第日有机会咧，如果吓喺台上嘅话咧，我突然之间咧就着起个道袍。吓、啊，系咁，然之后咧攞个茶茶，哐哐咁啊唱啦，星星啊锣鼓响叮当，列位星神啊到堂唱，天公啊发梦，我周啊时尚啊，仙女请埋我去食姜，玉皇啊带带请我嚟睇相啊，如来啊佛祖请我去出粮，三星啊发语喜花花，请到十三啊太子嗰个李哪吒，佢做嘢啊失魂啊兼哪吒。记得咗， 哇！你都记得好多喎、啊。喂，其实呢一个系出自边度噶？呢一只 呢个系嗰啲粤剧咧，叫《满天神佛》。 哦，系边个原唱咧？应该好似 郑君绵。 郑君绵嗰 郑君绵嗰挺啊，或者邓紀陳嗰挺。 其实咧就好多瑰宝啊，好多呢啲瑰宝喺嗰啲剧里边，即系以前我哋有个同事阿肥师咧就专系储晒呢啲嘅。咁而家即系佢走咗之后咧，就真系唔知道有冇留低呢啲 record 啊？呢啲佢留低两套片俾我。 系啦，系啦，两套片俾你。咁啊，呢啲咧就真系好得意嘅。咁啲尤其是嗰啲即系譬如呢啲 rap 咁样嘅始祖嚟嘅，其实系即系未，即系呢啲啲黑人歌手都未识唱 rap 嘅时候咧，已经有呢啲嘅。即系 其实 我哋叫即系叫数白榄。 其实我好早唱 rap 咯，其实 系咩？譬如 话铁马中环啦。 系咪先？交俾佢哋听下啦。系啦。 香港嘅地窄人多，啲揸车就唔好咁爽。警方啊戒备森严，嗰啲雷达啊周街放啊，市区要慢慢嚟。你郊外都唔可以乱放噶。 哇！即系尹光未喺度喺个揸车戴个假发之前，你已经唱咯，应该。嗱，你如果你讲呢啲交通，你一早已经咩十四座咧？ 十四座唔系我，系啊，尹光嘅。 尹光嘅， 我系的士生涯。 系的士生涯，的士生涯，系类似。 你想唔想听下潮州？因为我潮州人啊。 啊好啊， 潮州有 rap 噶。 有咩？ 啊， 喂，讲嚟听下。 唱俾你听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听埋。 喂，潮州 rap 真系未听过，潮州话嘅 rap 真系。系啊，系啊。 嗱，一，而家只威你配咁齐。金齐就越再增，成百家一得华善人，新牛怪一得头顶帅，帅威五的头更撑，撑威大一得头潇洒，沙威情一得鸟白鸟波，赤路波路诶，嗱唔系讲粗口啊！ 喂，其实系讲咩咧？我一句都听唔明啊！你哋明唔明啊 ？Vince 明唔明啊？你又唔系潮州人啊？阿坚都唔识喎。 其实呢个咧 系嗱， 呢个歌我妈教我唱嘅。 哦， 因为就系其实同广东嘅。月光光照地堂，连揸埋咁就一即系嗰类 传统嘅民谣， 传统嘅民谣咁啊氹你瞓觉嘅时间咧就妈唱俾你听啦，你瞓觉啦。 哦，即系直情月光光嚟。 咁我就记得，即系我有好嘢记得好清楚，唔止一只嘅，有几只嘅。 哇！呢啲要抄翻出嚟啊！拉大队去潮州唱一次啦，啊，横掂都系而家好兴啊！我哋搭高铁就可以去啦嘛。 我一个钟头翻到乡下。 冇错啦，咁啊可以即系食餐即系劲嘅。 唔好介意，即系觉得有趣味。 要话呢啲真系要挖发掘翻出嚟嘅，你仲有好多嘅，即系譬如有啲好有代表性嘅，以前咧你一出中文碟啦，除咗好认真咁唱我的歌啊，咁亦都有好多呢一类歌嘅，仲有讲多几只嚟听下。 你记唔记得其实大 L 系唱边嘢歌未有名嘅，唱边嘢歌俾人哋认识啊？ 未系我的歌， 唔系未 阳光海滩 ，correct。嗰陣時都 陽光海灘 未有名，但我哋已經 係啊，因為你係代去打沙灘 party 啊嘛，係咪？ 唔係 Clean Hong Kong 政府 ，Clean Hong Kong 政府嘅。 咁嗰陣時去淺水灣拍咗，然之後日日咧喺個電視度播。Who's the guy？ 揾咗玉石樂隊啊嘛，係咪？玉石 呢個邊個嚟㗎？咁樣 就開始有人識啦。因為嗰啲 band 界我哋又識你好耐啦，但係即係中文歌嘅即係一般市民咧，佢唔知邊隊咩 Jade 啊，即係乜鬼嘢嚟㗎？即係咁。咁喂，點唱？喂，唱幾句嚟聽下啦，陽光海灘。 喂，試下好嘛？陽光與海灘 係啦， 你我都有份，是大清潔又美觀。當你到海灘。 将啲垃圾啊放入啊垃圾箱内，想要清洁整齐嘅海滩。 唉，你一唱就好，大家都好多。如果嗰阵一齐成长嘅咧， 哦， 一定有印象啦，好 hit 嘅呢一只。 因为佢日日都喺电视度播啊嘛。 系啊，咁啊，就嗰阵开始咧，就政府已经开始适用，即系呢一啲歌啦。咁啊，亦都同时咧好多嘅，所有宣传都用歌嘅，叶丽仪 系 唱好多啦，吓，即系啦，即系马路渔夫口，即系嗰啲啦。 警察要出手，安全第一，命长久。 哇！呢啲真系直情系压晒运噶嘛，好多噶啦，清洁香港又有啦，垃圾虫又有啦。 Sandra 唱嘅嘢 ，Sandra 嗰啲点啊？ 两个就够晒数，两个已经够晒数。 系 Sandra 唱嘅咩？唔系叶丽仪咩？ 系咪叶丽仪？ 即系叶丽仪嚟嘅，好似吓，好似系啊， 即都系佢哋唱 嘅。系啊，都系佢哋嗰几个啦。系啦，系咁啊，叶丽仪都唱好多呢啲嘅。系啊，仲有咧，阿哥坚决，阿咪边个坚决？阿啲咩坚决？个个咧，嗰啲差唔多啲港督都出嚟捐血咁样嘅，嗰啲搵啲即系有钱佬啊，搵啲好有名望嘅人啊出嚟咧。个个都喺度捐血啊！咁啊，个个都捐血嘅意思即系话，咁啊又捐血哥，咁啊头先个两个够晒数就系话咩断胆挑啊嗰啲咁样啦，叫唔好生咁多啊，唔好生咁多啊， 唔好似我哋爸爸妈妈嗰啲生十个八个咁啊。 系啊，不过时代啊轮流转嘅，而家又翳人生噶， 翳人生， 想唔想啊？你都得噶喎，两万蚊一个， 我够晒数啦。 你有几多个仔女？ 我大女细仔。 大女细仔啱啦， 啱 家姐就凑细佬啊，即系就好都好大个咯。 廿我女廿六啊， 哦， 眨下眼， 咁你都好迟婚啫。 唔敢，其实唔系迟，唔敢结婚啊，真 嘅。哦，即系早唔结婚就好啦。 一讲结婚咧，就讲起谂起你同阿有关系噶。 吓，关咩事啊？ 因为我觉得你嗰阵时结咗婚咧，有两个细蚊仔咧。同埋一个咁靓嘅太太，我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真嘅。 喂，你而家讲咗呢一句咧，即系我哋好似喺屋企倾偈，我从来冇提过呢件事。你一定唔知道，你一定唔记得。 系， 我同我而家即系太太啦，咁多年嘅太太邂逅嗰日，第一次见到佢，即系佢坐喺一个宴会嘅我隔篱。 哇！ 你系坐喺我对面。 边个宴会啊？你一定记得啦，我就 我梗系记得啦，你喺度嘅，一定喺度。啊，仲有阿飞仔男，同埋阿 飞天男、 舒雅仲， 舒雅仲， 系即系同一台， 同一台。哦， 系以前有一个叶志明啊，叶志明个 bang bang， 咁佢有一个 event 系冇错冇错，因为我都唱片都系 bang bang 发行嘅。 嗰次系我第一次见到我太太，你喺度，所以咧，首先我想讲话。你好多第一次咧，都系見證咗你自己，你一定唔知啦，因為你都唔會，你都我自己都唔知啊， 因為冇留意啊。 咩？我都唔知道會， 應該係77年、78年嗰個年代。77、78。 等我諗下先嚇。 應該係七七。 應該係八零。 我仲要 80、81係啦，80。差不多啦，都系因为嗰几年，都嗰几年，你记得吓？我讲呢啲名，你就记得嗰啲人。哇！我哋好似喺度屋企喺度倾，私底下倾偈咁，即系越讲咧越即系多呢啲 memory 啦。咁又用歌曲嚟带起啊，啱嘅吓。啲阳光海滩呢啲咧，就系同我哋一齐成长。不过再之前咧，呢一类歌咧，系由除咗有新马仔、邓寄尘啊、郑君绵呢啲咧，喺星马嗰边咧。即是以前鄭錦昌之類啦，佢好多 哦，我知啦，我知道你講咩啦，講涼茶鋪嗰啲， 係涼茶鋪嗰啲，但係佢哋將嗰啲 我有心一見玉人， 係啊， 講真都冇句真啊，睇你咁消魂啊，睇到我失魂。 佢有另外一條歌路嘅喎，就係將嗰啲英文嗰啲全球流行嗰啲歌咧 ，Beatles 嘅歌咧 ，Beatles 都夠膽改，因為佢冇版權法嘅，嗰陣係因為星馬嗰邊傳埋嚟香港，嗰只行快啲啦，你記唔記得？實記得啦，行快啲啦，喂。 试下好嘛？ 我哋弹埋。 行快啲啦，喂，啦喂，行快啲啦，喂。咁辛苦出去啊，捞世界啊，想望发财啊，就要快。 我周身都好似啊金腳帶啊，簡直成隻係老虎蟹。一撲一碌走到甩褲，乜都冇理帶。咁辛苦慘過追欠債，恨我世事啊冇飲奶。我生得好似啊黐八怪啊，見到錢財啊心愉快。幾大笑米衝過邊界，乜都有巨賴，行快啲啦喂，爽啲手去搵世界，行快啲啦喂，閉在包胎。我一於呢趕快啊，搞錯曬啊，最多亂飄啊都唔帶。我叽哩呱啦啦亂咁嗌啊，見低踩時啊，見高就拜。我生得正乖，品性古怪，依老失到更冇壞。走去搵世界，行快啲啦喂，閉在包胎。我一於呢趕快啊，搞妥曬啊，最多連標啊都唔帶。我叽哩呱啦亂咁嗌啊，見低踩時啊，見高就拜。我生得正乖，品性古怪，依都出到緊冇壞。 哇！呢一隻咧就係以前咧嗰個年代咧，即係六十年代咧，係 Beatles 嘅《Down》名曲嚟嘅，《Can't Buy Me Love》。 Can't buy me love, can't buy me love, can't buy me love, no no no, I buy you a diamond ring, my friend, it makes you feel alright, alright 啦。 I don't care you much your money, money buy me love。 以前咧 Beatles 紅嘅時候咧，好得人驚嘅。哇！红到嗰个程度咧，即系而家一啲，譬如后生嘅，佢唔亲力亲，即系我都未系正正式式可以听到佢哋嘅，即系我细个，即系我小学，咁但系咧就听到我啲哥哥咧，佢弹 band 啊嘛，弹亲 band 都系弹呢啲噶啦，嗰啲歌书全部都系写住 Beatles 咁样嘅。 但系好奇怪，我中意 Beatles 系喺 Abbey Road 嗰阵时 候。哦，已经后好多啦。 但系我有听佢哋之前嘅歌。 佢哋之前红好老实讲 pop 噶嘛，佢 唔系佢哋 pop 到咧，即系直情好似食吹波糖咁样，即系好轻松，好容易。 我有接机嘅，佢嚟香港。 哇，你都有份去啊！ 1964年。因为我住得好近机场啊嘛， 哦， 我知道边度。 咁有边个人去接机啊？啱啱我收到佢喺网上有个海外嘅人问我，即系佢以为乜都知，其实我唔知。 佢话喂， 因为我话唔系我嘅时间嚟，我唔识嘅。跟住究竟有边个人去接佢哋机咧？吓，即系咁有幸咧。 因为以前嗰个机场咧。佢要 啟德啊嘛， 啟德機場係啊，唔係好似即係嗰時咁。 佢哋冇 air bridge 嘅， 冇 air bridge 嘅， 即係咁佢哋喺嗰個樓梯落嚟咧，飛機嗰、那個。 嗰時好細個，咁啊好深嘅印象，嗰啲鬼妹好多。 我癲曬。 We want Beatles, we want Beatles。 即係你又走去趁熱鬧。 咁啊，咁因為我中意聽嗰陣時已經開始聽， 我開始聽歌。 哇 ，Beatles 嚟嗰日喎，咁啊又 湧去九龍城。 係啦，九龍城。好深嘅印象，真係。 不過佢嚟香港，即係佢全球都係。即系风味全球噶啦，又冇得顶嘅，咁啊都话啦，嗰啲你以前买嗰啲咩 OK song 嗰啲咧， 系咪 一本本啦、啊，十只上榜有八只系佢哋嘅，唔系咁夸，真系一啲都唔夸张， 一啲唔夸张。 咁啊 ，Can't Buy Me Love 之后咧，不如咁样咧，我哋唱翻只真系，用你嗰把磁性嘅声音啊，同我哋唱只味道， 味道，但系咧， 你的味道。 喂，我咧就想讲，我唔系。可能你未听过我唱啊？ 未， 我系用另一个方式演绎呢只歌，歌词歌都一样，系唱歌唔同嘅。 当然啦，人都唔同啦。 系咯。 不知道他们跑哪里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都刺了。我以为相信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我想念你的笑，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丝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其中曾被爱的味道。很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好，赤裸裸的寂寞，叫的心逃遥。我以为相信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失恋苦药，无处可逃。我想念你的笑，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丝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其中曾被爱的味道。 就是一种很新的味道， 这味道，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味道 啊，这个味道。 好特别嘅，来自大 L 嘅特别味道，自己将呢只歌融入咗自己嘅。 都唔系，其实呢个唱法咧系第二个人唱法嘅。 好多歌如果系好流行嘅，入咗心嘅，好有印象嘅，都可以随心所欲。 系啊， 睇一个钟，不能够随心所欲嘅就系时间已经要播新闻。 好好啦，好好啦，thank you。 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会议听日开幕，一批港区政协委员下午陆续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晚上到本港同澳门全国政协委员入住的酒店看望。有份见面的港区政协委员何汉权表示，充分表现夏宝龙对各政协的关怀，也充分反映出对港澳全方位的重视。他说夏宝龙特别提及刚结束的访港之行，概述他在港的视察所见，又说经济民生和区议员对市民的实质帮助是两大关注重点。何汉权表示，夏宝龙认为待立法会尽快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香港在更大的法制保障上，市民更安居乐业和更加团结，努力拼经济。他又引述夏宝龙指出， 國家從來都視香港為掌上明珠，但過去的貢獻不能夠全等於未來，寄予在世界變局的新形勢之下，港人要有更大的團結，香港未來必然會更加好。一名隶属港岛总区交通部的警员今日在中区执勤期间遗失一支警棍，警方搜寻之后未有发现，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警方呼吁市民遇拾获有关物品应该立即报警，或者将物品交回就近警署。一间本地公司涉嫌在亚博馆近日举行的珠宝展期间，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之下进行12万以上宝石交易，三人被捕，正保释候查。今次是海关自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监管制度的九个月注册过渡期结束之后，侦破的首宗案件，海关仲调查紧。制度去年4月1号起实施，根据条例，任何人如有意在香港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业务，但在并且在业务过程中在港进行12万或以上港元交易，需要向海关关长注册。海关强调，除了注册人之外，任何交易商若果声称为注册人或获授权进行总额12万或以上交易，均属违法，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同埋监禁6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透露，过去几日相继有团体表示有兴趣赞助无人机或烟火汇演活动，亦有餐饮同埋零售商表示正筹备新一轮宣传活动，相信能够令到市民同埋旅客留得耐一啲，使钱尽情啲。陈茂波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无人机和烟火不能够成为独立项目，亦都会每季换主题。当局将于海滨举办多项主题活动，结合盛事，连同海滨的餐饮和零售等方面，吸引过夜旅客等。旅发局正研究第一期烟火和无人机表演，预料大约5月推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明日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下两日天气潮湿，星期二日间温暖，星期三稍后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树研基金为推广减少碳排放的环保生活，在上年暑假举办多个组别的书画比赛。最近他们就联同一新美术馆合办比赛优胜作品展览。首先等一新美术馆助理馆长蔡月嘉 Catherine 讲下这次比赛的主题。 今次的书画比赛以减碳、减排、埋碳达峰为题，分为绘画、填色和书法三个不同的组别，希望以不同的艺术媒介给大众认识到日常生活中可以怎样减碳和减排，以达至碳达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香港市民的碳达峰意识，希望香港各界明白到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比赛收到来自大湾区合共500件作品，而今次展览就展出26幅得奖作品，再交给 Catherine 介绍部分冠军作品。 公开做绘画比赛冠军的作品，正中央是象征无限的符号。符号里面画有不同减碳减排的生活方式，好像使用水力、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等等的再生能源，以电能车代替传统车辆，又或者以单车出行的绿色交通。另外亦都有多种绿色植物和树木、回收废品循环再用等等的图画，寓意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希望可以达至碳中和，令大家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将来。 减排减碳环保生活树研基金比赛优胜作品展览，即日起去到3月16号观塘海滨道165号一新美术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友情尚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痴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足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友情比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咩叫做堆积情感啊？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啊，大 L。堆积咗好几十年啦，半个世纪到啦， 有啦， 有由即系组织嘅玉石乐队。你系咪第一代嘅 J 嚟？ 我系 very original 嘅，最 original 系最 原状嘅 J 啊。以前嘅主音啦吓，你系咁啊。 其实我哋个主仲有一个主音，最先系一个 Norman， 唔系， 仲有一个 系一个澳洲嘅女士， 哦， 叫 Gail 嘅。 哦，咁佢点样组成嘅咧？对 band？ 因为呢对 band 组成咧，系因为啊嗰阵时阿、Robert 阿刘咧就帮阿 No Clinton 打鼓，咁、因为阿 Steve Tabbitt 咧就唔做，就揾咗阿九来打鼓。咁、你知佢哋嗰个 collection 对 band 全部都系澳洲人嚟噶嘛？咁嗰阵时啱啱有个新嘅 GM 嘅希顿酒店嘅 GM 咧，叫 Mr. Duncan。 系， 咁佢话喂，谂嚟谂去，佢话点解唔揾对 local 嘅 band 代表香港咧？咁、样，咁就叫阿 Lou Kinnon 同埋阿九咧， 就去组织一对 band 啦。 咁我夹，我啱啱就喺夏威唱嘅， 就为原来即系第一代 Lou Kinnon 都有份嘅，即系 佢系大，佢系 即系主要， 冇错， 即系 佢系成个 basement 嘅 musical director。 哦，明白晒，明白晒，系。不过而家讲嘅呢啲名咧，大家都未必识嘅。咁行内人，即系佢哋啲前辈啦，吓，即系以前咧最初，尤其是呢啲外国嘅国际酒店啦，一定系全部外国人， 好多嘅 Peter Nelson 啊，嗰啲 全部都系，多数都揾外国人，因为佢哋唱英文歌系 开始潮流兴啊嘛， 系啦，咁啊咁啱嘅，你国际啲 同埋 international 啦， 嗰啲旅客。梗係一定要聽英文歌嘅， 冇錯， 同埋國際性啲。今晚我哋都係國際性㗎，又有廣東歌，又有國語，又有英文歌啊，又有嘢行快啲啦，都有。即係我哋非常之即係 希望啲聽眾中意啦 嚇。我哋今晚即係都好似我哋有時都好希望同一啲即係一路喺香港成長即係 土生土长的 可以咁 嘅人嘅，咁佢你先至有啲土生土长嘅音乐啊， 嗰条线， 嗰条线系一路咁样楞住，咁啊直到而家咧，真系好难得，我啲恭喜你啊， 系啊， 因为咧你好耐即系冇啊冠唱片啊啲咁啦，咁但系咧而家呢个金界即系2024嘅香港金像奖电影金像奖咧，就选最佳主题曲咧。你入咗位喎， 提名啊， 提名啦，系啦， 好意外，好意外。 系咁啊，应该有我唔好记得有四个，因为五个嘅，应该系四个。 五个， 有五个添啊。咁啊，我其他真系唔好意思，我唔系好记得。总之我记得阿 Teddy 啦 ，Teddy Robin 嗰出啦，四拍四啦，咁啊郑安琪唱嘅，系咪啊？系咪因为佢？但我因为演嘅，但系咪佢唱咧嗰只歌？ 唔系佢唱嘅， 系佢唱埋啊嘛，系啦。咁啊，你嗰出咧，你介绍一下得唔得？你的电影是什么电影？ 其实叫金手指咯， 哦，好出名啦。 阿刘德华同埋阿梁朝伟嗰套金手指咯， 就主题曲。 吓，咁突然之间有人打电话嚟话， 边个嚟噶？ 打俾我嗰个咧系我嗰个叫大卫老师啦。 OK， 咁当然系因为导演叫佢啊，叫佢打俾我啦。庄 明强， 庄明强啊，咁所以叫我都有啲怀疑，点解要揾我唱咗咁多？咁你都知套戏系呢个英皇嘅， 系啊系啊， 英皇旗下，哇，几红嘅，几大嘅歌星都有啦，即系咁问题。 但系要啱翻嗰个电影里边嘅时代先得噶嘛。 唔系初初听到我唔知嘛，套戏系讲乜嘢噶嘛。咁叫到去啦，胆粗粗去咯，佢叫得你去嘅，应该都系啱嘅，咁咪去唱咯。 哦，嗰只歌系点样？可以一阵间即系，我知道系英文歌嚟嘅， 系英文歌嚟嘅吓。个名叫 Let's Get to the Top 啦 ，Let's Get to the Top 吓 ，Let's Get to the Top 喺个戏入边都有唱 嘅，系有一帮嘅，咁啊。可惜我未欣賞到呢出戲，咁有機會咧，一定哇！我又唔知道大優嗰個主題曲咧喺出戲裏邊，亦都代表咗呢出戲咧去提名啊，選呢個就嚟揭噶啦嚇，2024 四月 啦， 4/14就 而家開始，我已經收到好多介紹啊， 邀請你啦， 唔係邀請，即係拉下票啊，咁我哋去投應該嘅，即係如果欣賞咪撳咯嚇，即係去投票啦嚇咁。咁呢一隻歌不如咁样啦，我哋先听为快得唔得？ 应该冇问题啩。 因为电影已经出咗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好少即系喺即系电影以外啦。 第一次唱嘅咋？ 哇！你现场唱喎，唔系播啊，佢老老实实。不过音乐咧就系攞翻电影嗰个原装音乐，咁但系唱咧就系2000靓歌嘅现场演绎。各位朋友，大 L 嘅 Let's Get to the Top。 Let's get it to the top. There is no reason to stop. Together, let's go to where we dream of. Come on, let's get it to the top. Follow me, take my hand and get going, get going. Let's not wait too long. Get ready right now. It's time to go on.Vision that we have is coming along. Yeah, let's get to the top. It's time to show them what we got. Yeah, let's get to the top. Now come on with me, let's dream on. Keep dreaming, there's no limit with you.Keep moving, we're getting closer, I'm with you. Ooh. Come on, let's get it to the top. There is no reason to stop. Together, let's go to where we dream of. Come on, let's get it to the top. Follow me, take my hand and get going, get going. Let's don't wait too long.Getting feeling good to get in the groove. What we have dream of is coming to you. Yeah, let's get to the top. It's time to show them what we got. Yeah, there is to stop. Hold on, get ready to dream on. Yeah, we are the top. It's time to show them what we got. There's no way to stop. Hold on, get ready to dream on. Keep dreaming, keep dreaming. There's no limit with you. Ooh,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We're getting closer, I'm with you. 系咁噶， 突然间完咗，系 系咁噶， 系好多时候喺电影里边呢啲剧情都系噶，即系某一个主角突然间个生命噗一声完咗噶，会 点啊？觉得只角点啊？ 喂，我觉得好诶国际化喎，即刻即系本地嘅戏，即系能够大胆地用英文歌嚟做，系即系原作嘅呢只歌系原创嘅歌嚟嘅，咁啊难得咧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其实应该系咁嘅，尤其是呢出电影系讲八零年噶嘛。八零年代的事情， 同埋佢因為是十月三十係全世界放嘅，即係同一時間去曬全世界嘅，所以 係喺大陸都掀起咗即係總之咧，即係宣傳啦，都好犀利 嚇。係啊，應該係 啊。咁誒呢出電影啊，大家都知道叫金手指啦，高分 嘅， 哇，係犀利喎，大佬。嗱，六十年代咧，我哋全球性發行嘅有一出叫做《鐵金剛擁破金手指》， 金手指 高分嘅，係原唱嘅 Shelly Bassey。哇！咁啊，而家咧，2024又有一個高 finger， 原唱嘅大 L， 哇，勁啊，雙得益彰，哇，犀利犀利！ 哇，點可以比較？冇得比， 都唔係㗎。我覺得好有型啊！頭先你講，即係用你嗰把聲音咧，即係佢嗰啲估唔到，即係有時啲創作人啦嚇，有時啲監製導演咧，佢哋好有特別嘅味道嚇。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如果你好平白咁揾一個而家後生生嘅歌手唱咧，可能就冇嗰種時代感啊。咁同埋咧，時代感得嚟咧，佢又好勁嘅，即係嗰啲節奏啊咁又即係舊得嚟新，新得嚟舊咧，總之好有國際氣氛。 唔知啊，聽聽下都 OK 啊 ，OK 啊，好啊，好聽。邊個係要俾啲 credit 嘅？邊一個作嘅？ 係叫做大衛老師。 大衛老師， 佢係即係作曲同埋佢係電影配樂都係佢嘅。 哦，係啊， 都入圍嘅。佢依套戲佢都 最佳電影配樂 佢都入圍。 大衛， 大 衛， 大衛。 好啦，希望佢同我大伟入场去睇呢出戏， 大伟 好咁啊！大欧嘅呢只叫做《Let's Get to the Top》嘅主题曲，精彩精彩。好啦，如果你既然咧即系咁即系中意呢啲独特嘅音乐咧，又我听闻你都好中意，譬如你 Rush Stewart 实中意啦吓，即 系落， 因为佢声音大家即系一个系西方，一个东方嘅。 我比较上因为。中意聽佢嘅歌，咁變咗好多時候那個唱歌嗰個碟啊，有多少都係知道嘅。 知道係啦，我係想問你咧，大佬，即係你係有啲花名啦，叫豆沙歌王啦，大家都知啦嚇，即係。 而家好似冇咁沙啦。 而家冇咁沙，係啊，清咗。但係其實幾時以前有一排沙得好犀利，就算你出道都已經係沙嘅。 沙嘅。 咁你幾時係你係天生沙，抑或係喺灣仔彈 band 彈得多，唱到沙， 唱到沙， 唱到沙， 唱到沙，同埋嗰個時代嘅歌曲，因為我出道嘅時間咧 ，Motown music 咧就非常之流行嘅。咁你知道我哋冇師傅噶啦，我哋都係聽跟佢唱，越唱一次唱片咧就越。 因為佢哋黑人歌手嚟噶嘛，全 你知。咁變咗你，咁你變咗呃咗把聲嘅時間，咁呢個就第一，第二咧就亦都。一晚真係唱三個鐘，嗌三個鐘，有茶舞嗌六個鐘，嗰啲咪慘咯。咁嗰陣時點解唔會失聲咧？就因為可能後生， 係啊， 咁就變到啊。 但係你好嘢噶啦，已經中途有冇遇過好大嘅困難？譬如話醫生話喂，你唔好再唱啦。即係 Tom Jones 嗰啲全部遇到 啊。你咁你唔記得我失咗聲咩？ 係啊， 我失咗聲之後咪即刻咪 咁但係失咗聲之後點解會好得翻嘅？ 唔係咁咪因為其實係聲帶結節。 起咗茧， 起咗茧，咁你黐咗手术之后咧，佢慢慢嗰个声带咧慢慢恢复翻咯。 系 咁咁近年来唱歌，即系叫做研究下咁。 唔系佢会好翻，但系即系有沙，但系千祈唔好整走啲沙喎、 啊。 你 系嘛？我唔知啊，我都唔知道有冇沙。 呢个你标记嚟噶，你 icon 嚟噶啊。咁啊，即系 Ross Stewart 啫嘛。 有得玩就得。 喂 ，Ross Stewart， 系啊，佢又嚟香港啦吓。 好似 系啊，话嚟咁啊，但系咧，佢有能本事咧。即是你细估唔到喎、即是你都可以喎。我觉得佢全世界都估唔到，咁亦都唔係而家嚟嘅，差唔多成十年八年前。佢突然间唔唱 rock 唔成喎。 佢唱 jazz 喎。 唔係 jazz 添啊，唔係 classical 啊，直情係嗰啲 oldies。即係美嗰啲佢整咗一系列嘅 American songbook。嗰啲咧全部怀旧金曲嚟 ，Smile 啊， 唔系再旧嘅，佢旧到我哋都唔识嘅，有啲三四 Tonight the worst 系三四十年嘅， 1935年嗰只 系啊系啦系啦，三几年四几年嗰啲歌唱晒，仲要好受欢迎。 我仲唔明喎， 系好嘢，唔系但系佢啊真系有一种诶，我都唔知点解佢一唱呢啲歌咧，我觉得次次都唱得几好听。佢有嗰独特，唔系话净系佢把声沙咧，所以特别唔系，佢有一种音乐嘅。韵味喺度， 我觉得佢又唔似嗰啲嘢， 佢好奇怪噶， 即系我哋可能接受 manage 到嘅， 系啊， 唔容易噶，因为你唱嗰啲怀旧嗰啲，但系用一把咁嘅声嚟唱，同埋虽然啲即系配乐系新嘅，咁、但系咧佢次次都 manage 得好好嘅，唔知点解。 下次啊， 系你可以试下，你可以抒情啲嘅，喂，有抒情嘅大 L 得噶，唔使一定要嗌噶。 唔系，下次有机会唱晒佢啲歌啦。 佢嗰啲我哋唔識嘅，唔好唱佢嗰啲 American songbook 嗰啲。不過一陣間咧，我要你唱佢嗰啲喺香港最流行嗰啲，即係我哋其實我覺得最佢嘅頂峰時間咧、就係即係《Footloose and Fancy Free》嗰只碟， 係嗰只碟， 係嗱裏邊要 Gun and Nerve 啊，嗰啲 啊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嚟，嗰啲咧就係最 佢食嘅最高噶啦， 係啦，最高啊，真係最高。咁所以咧，不過而家咧就可以唱啲再難啲嘅。唱 Queen 啦 ，Queen 我最近年份我系最中意 Queen 嘅歌， 啊、 因为佢叫做 Classic Rock， 咁变咗我唔知年纪嘅关系，唔知点解好中意。 系啊， 系啊， 唔系佢系真系好独特，所以 Queen 咧可以即系万世流芳啦。因为佢系个乐队里边咧有一个古典出身嘅人，咁啊要作曲噶，系啦、哇，喺嗰啲真系。 阿拜仁，你讲阿拜仁。 Rhapsody 嗰啲咧， 你讲阿拜仁， 就因为佢。喂，不如而家阿 Vince 你就后生噶啦，将 Queen 咧带翻嚟俾我哋啊！ 喂，呢只歌我未唱过噶， 未唱过唔紧要， 我系练歌嗰时候练噶咋。 好啊，咁咪将我哋啲练歌嘅现场实况带俾大家啦，好吗 ？Queen 睇住我， 一个叫做《Love of My Life》。 When I go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to me. Love of my life, love of my life. Wow, 犀利啊！呢出呢只歌咧叫《Love of My Life》，亦都系即系 Freddie Mercury 以前嘅歌啦。咁所以嗰出电影咧，即系佢诶 Freddie Mercury 嗰出电影啦，你咪睇啦吓，即 系 攞埋金像奖添啊！咁诶，嗰只《Bohemian Rhapsody》嘅嗰出电影叫做，咁诶里边当然有呢只歌，咁所以你一年咧两只电影歌曲，哇，真系好有型嘅一只歌嚟，即系 classical rock 啊，即系将古典。同埋，呢、這個 rock 混合一體。第一個鐘咧就真係飲出電影嚟聽下咯，得翻兩分鐘，唱幾句都可以嘅。電影叫做《教父》，我最中意嘅電影係《教父》，半隻都得。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embling warm and start. We're in a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e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colored days, warm.By the sun, deep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e'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ome.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love. Seem worth a living, and you don't really care who you are. When you feel there is no one beside you, look for a star. When you know you're alone and so lonely, and your friends have traveled afar, there is someone.Who's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 for everyone has a lucky star that shines in the sky up above. If you wish on your lucky star, you're sure to find someone to love. A rich man, a poor man, a beggar. No matter whoever you are, there's a friend who's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 嗱 呢一隻咧就係以前咧玉石樂隊即係大 L 嗰隊 Jade 咧，就唱中文歌嘅時候咧，為咗出電影唱過嘅， 係啊係啊， 個中文版 啊叫做《星座奇蹟錄》。 星座奇蹟錄啊，你個拍檔啊鄭子富就係主唱嘅，又係玉石樂隊，係啊鄭國光老師寫詞我記得啦。好，翻嚟二千靚歌再重聚最後一小時，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張寶孝，大 L The Great Pretender。 I'm the great pretender, pretending I'm doing well. My need is set, I'll be ten too much. I'm lonely, but no one can tell. Oh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a dream in a well on my own. I play the game, but to me real shame, you let me to dream all alone. To real it is me, may I make believe. To real when I feel what my heart can see. Whoa, whoa, whoa,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Just living game like a crown. I seem to be what I'm not. You see, I'm wearing my heart like a crown. Pretending that you're still around. To real it is me, me I'll make believe. To real when you feel what my heart can't conceive. Oh yes, I'm the great pretender. I see you still be one of you. You see, I'm wearing my heart like a crown, pretending that you're, pretending that you're still. Platters 之后咧，就最犀利呢只歌咧，就被一队超级 rock 嘅大乐队 Queen 选中，就 Freddie Mercury 咧就再次重唱呢一首旧歌《The Great Pretender》。咁啊，一首好嘅歌咧，就真系即系唔忧啊，即系唔忧话会俾人哋遗忘啦。因为旧歌翻唱咧，就真系好多好多成功嘅例子。呢一只就其中一首，当年 Freddie Mercury 唱。The Great Pretender 系啦，头先啊，大家个版本都系应该接近 Queen 多啲啦吓。 系啊 ，OK， 咁啊，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啦。咁啊，而家系十一点十二分，而今日咧好高兴咧就可以一路咧就同阿大 L 咧就真系由古至今，差唔多系五十几年前一路讲到而家唱到而家。 由香港唱，唔系 由香港就唱到国内啦。有头先又去过新疆啦，去可可托海啦。而家再远少少，去俄罗斯咧。俄罗斯嘅呢个地方咧，就算只歌好 hit 咧，我相信都唔系好多人去。想去都冇用，因为而家打仗。 系，不过听讲好靓嗰度系。 我谂如果你去到咁远睇一个湖咧，究竟值唔值得唔知吓？可能应该好靓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将佢即系有个遐想，就系喺嗰度发生一段恋情，写到只歌好靓嘅。嗰、那个地方叫做贝加尔湖。 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影伴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今生一世要多少你我，被沉默的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是谁引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小，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走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有生命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有生命像贝加尔湖畔。 如果去潛水咧，千祈唔好去呢度，因為咧呢一個係全世界咧最大嘅淡水湖嚟嘅， 係啊， 最深嗰度咧，你知唔知幾多米啊？幾多米啊？ 呢個我冇研究。 2000米， 哇！我咁真係深。 因為呢只歌咧，我哋大家都開始研究呢個貝加爾，究竟係呢個貝加爾湖點解咁巴閉？咁啊啱嘅，形容愛情咧 係 一個即 係 深不見底。啊、永远都不会去到底了，没什么潜水器都去不到2000米那么深啩。爱情就是深不见底，高深莫测的一样玩意，千万不要立乱玩。贝加尔湖畔原本呢就是、大陆一位歌手叫做李健。 啊、我好中意佢喎， 系系，佢声音好清 好靓。因为呢只歌我中意佢，其实佢嗰个风格我觉得好舒服啊， 系啦， 好舒服。 佢系即系揸吉他唱民歌嘅风格先嘅，系李健，即系大家香港人都未必见过佢，不过唔系教车师傅喎。系都系 冇错冇错，同一个名。 系佢弹吉他嘅啫吓，佢唔识揸，佢唔识教车应该。跟住落嚟，我又要阿大欧咧，真系可以今晚咧，即系无怨忽解，哇！呢直情系 又走去台湾啊， 系去边度都好，系去台湾啦。咁啊，其实香港导演嚟嘅，以前 只歌都系我哋香港人嘅作噶， 系啦。 你知边个作嘅？ 我唔好记得边个 Chris Barbita 啊 ，Chris Barbita 作嘅《 新不了情》。 导演我就知道系尔冬升啦，主演嘅就系 柳青雲同埋靚靚，啊，同埋靚靚， 係啊，好感人啊，都係。 當年如果講起而家香港金像獎又奇緊啦，咁啊，我唔記得邊一屆啦，但係佢嗰屆立曬， 立 曬好多獎，咁啊，即係好成功嘅一出愛情電影，亦都有一首好成功嘅主題曲，叫做台灣歌手唱。 台灣歌手唱嘅， 個女仔叫做萬芳。 萬芳啊，係嘛？ 係啊。不過咧，呢個歌咧就唔係淨係萬芳嘅版本流行，而係喺台灣也好，香港也好，當其時一路打落去十幾年咧，任何歌唱比賽都揾呢只歌嚟參加。好，而家我哋唔係歌唱比賽，我哋隨心所欲，我哋用好獨，今晚就風格特別啦，大家都知道，因為一聽到大 L 把聲音咧，已經係一種標記，係我哋香港嘅聲音 icon。 哇，冇咁講， 新。不留情， 心也倦了，你也看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默默一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就要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亲爱的你，爱你。 亲爱的。 其实拥有一把独特嘅声线风格系好好嘅，大佬，你觉唔觉得？ 我几年再唱过噶， 系啊， 真系。不过，我觉得自己有好多不足之处，真系嘅。好多， 我不过如果你咁样讲，冇嘅呢个世界上 系咁冇最好嘅， 冇嘅， 只有更好嘅啫。 即系唔可能有一个歌手系咩叫完美冇，因为呢个艺术嚟嘅，艺术就冇完美。 冇错， 就只系。自己 enjoy 先啦，即系如果你做职业嘅咧，就系觉得自己又觉得人哋啦，咁样系咪？人哋欣赏就自豪啦，即系咁。 系嘅，如果人哋俾钱入嚟听你歌，咁梗系你要交代翻啲嘢俾人哋，俾人开心到咁 就。如果你话啊中意唱歌就完全冇边界，冇评分。不过咧，我头先讲个 point 就话，因为你一开声咧就系大 L 嚟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咧话啊，我系学边个或者系我同边一个比较。不如果你学，即系譬如大部分初学唱歌嘅都会系模仿先啦，好似写大字咁都应该嘅。 即系临贴咯， 系啦，临咗贴先咧有个基根基啦，根基之后咧就多数咧就有意无意咧，即系都被嗰个原唱者咧影响得好犀利添，好多都吓咁。有啲就自然扮啦，有啲扮唔到都系俾佢影响嘅，即系搣唔甩啊，走唔甩。咁但系咧，你一开声就系你噶啦，啊，无论你用咩风格都好， 包括阿 Albert 都一样啦。我哋嘅 generation 一开声，一听就听到两句就知道系 Albert 啦， 都未必系 一样，点会唔系？ 大 L 就系啦， 唔系。 咁咧，所以变咗有时自己中意嗰啲咧就。是好想话，我中意呢个歌手咧，我就够胆唱佢嘅歌，但系冇所谓，因为用翻自己唔完全。譬如话我好中意一位老牌歌手，佢即系以前同香港都好有渊源嘅，叫做 Matt Monroe， 即系我嘅偶像嚟嘅。即系虽然我同佢唔系好熟，倾过偈，即系倾过啲偈啦。咁但系即系 呢 啲 嘅关系， 系 Uncle Ray 介绍俾我嘅。咁誒喺佢個酒店嗰度一路同佢傾偈，係好開心。即係佢而家即係 pass away 咗好耐啦，但係佢係我偶像，因為佢唱歌真係唔能夠講幾句説話就形容。唱翻佢一隻啦，不過用當然唔可能係模仿佢，模仿唔到，因為佢太好啊。呢個叫做 Walk Away from Matt Monroe。Walk away, please go before you throw your life away. A life that I could share for just a day. We should have met some years ago. For your sake I say, walk away, just go. Walk away and live a life that's full with no regret.Don't look back at me, just try to forget. Why build a dream that cannot come true? So be strong, reach the stars now, walk away, walk on.I heard your voice. I beg you to stay. So don't say a word. Just run right away. Goodbye, my love. My tears will fall.Now that you're gone, I can't help it, but I must go on. said that I, after searching so long, know I loved you, but told you, walk away. Walk go.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全国政协会议听日开幕，一批港区政协委员下周陆续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晚上到本港和澳门全国政协委员入住的酒店看望。有份見面的港區政協委員何漢權表示，充分表現夏寶龍對各政協的關懷，亦都充分反映出對港澳全方位的重視。他說夏寶龍特別提及剛剛結束的訪港之行，概述他在港的視察所見，又說經濟民生和區議員對市民的實質幫助是兩大關注重點。何漢權又說夏寶龍認為在立法會盡快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香港在更大的法制保障上，市民更安居樂業和更加團結，努力拼經濟。他又引述夏寶龍指，國家從來視香港為掌上明珠，但過去的貢獻不能夠全等於未來。基於在世界變局的新形勢下，港人要有更大的團結，香港未來必然會更好。大坑麗德村村民樓一個單位晚上發生火警，消防事後在單位內發現一具焦屍。消防晚上近十點接報指大廈一個高層單位起火，消防到場出動一隊煙霧隊和一條喉灌救，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將火救熄，正調查起火原因。葵涌道德昌大廈一個單位下午發生火警，一個住戶不適送院，消防在現場救出七隻貓。事發在下午大約一點幾，起火單位一度冒出大量濃煙，消防出動一隊煙霧隊和一條喉灌救，在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將火救熄，期間疏散大約五十人。初步懷疑火警是抽油煙機短路引致。事件中有一個男住戶因為吸入濃煙不適送院。消防在社交網頁表示，在火警現場救出七隻貓，其中四隻不適，已經即時進行急救並轉交愛護動物協會作進一步護理。馬來西亞交通部部長陸兆福表示，將盡一切可能尋求內閣批准簽署新的搜索合同，重啟對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搜索工作，將真相告訴家屬。陸兆福出席由民間組織主辦的航班失事十週年紀念活動時作出有關表態，他說交通部將邀請美國海底勘探公司海洋無限到馬來西亞，就其找不到不收費的最新計劃進行探討。隨著相關研究和技術取得進展，馬來西亞政府希望能夠找到飛機，給家屬一個結果。紀念活動現場展示部分已經搜索到的飛機殘骸，

Rod Stewart 曾经唱过一首重唱的歌，好好听。我没告诉你吗？ Have I told you lately? Have I? Have I told you lately? 都 key 高了 G key Sorry 这个就是现场的演绎 我忘记了 key 我们不需要排演，永远都会最后啱 key 的。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Have I told you there's no one else about you? Fill my heart with gladness, take away all my sadness. It's my troubles that what you do.For the morning sun is all the glory. Make the day with hope and comfort too. You fill my life with laughter. Somehow you make it better. It's my troubles that what you do.There's a love that's divine, and it's yours and it's mine, like the sun. It's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still giving some prayer to the one, to the one. Have I told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Have I told you there's no one else about you? You fill my heart with gladness, take away all my sadness. It's my troubles that what you do. Stewart 的歌当中，这一首我们大家都最喜欢， 我都喜欢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讲起乐史超拨这位当年的 rock 坛巨星，后来他慢慢会转很多抒情的歌曲， 划时代嘅大碟，叫做《Footloose and Fancy Free》，里边有呢只代表歌曲。You got a nerve。嘉宾大 L 张武厚继续将当年一啲英文歌现代化佢。Simon & Garfunkel Sound of Silence， 不过今晚呢个版本应该与别不同，现场演绎 Sound。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Oh of Silence。 I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the vision softly creeping that is why I was sleeping in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ither halo where a street lamp. I turn my colo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re my eye was dea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night. Speak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tive like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und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how you do not know? Silent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ay teach you. Take my hands that I may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ay silent, rangers well, an echo in the world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 in prayer to a neon god they make. And the same vessel is warning, and the words that blood is forming. And the signs that the words of a bumper said,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 damn is horror and whisper in a sand of silence. You be better on the sound of silence。睇个钟已经系11:52，我哋今日怡仙岭歌再重聚已经进入尾声。我哋多谢今日特别嘉宾大 L。 My darling,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Alone, lonely time. In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Are you still min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Godspeed your love to me.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Lonely riverside,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Well, well, my love, oh my darling, I hunger, hunger for your love. I long, long need time, and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Are you still mine? I need your love. Oh baby, oh baby, I need your love. God speaks your love to me. 多谢大家，今晚好似仿佛将佢五十几年嘅歌唱生涯里面嘅所有嘅感情，对歌曲嘅热爱，嗰种感情放晒今晚。 唔系唱歌系呢个有感情嘅， 唔系呢啲感情系即系半日了，非常之真系 尤其 如果大家见到 啊， 即系听到啦，亦都如果见到佢现场嘅台风，哇！真系嗰啲感情真系满到写晒，多谢晒连续几只好精彩嘅歌曲《Sound of Silence》、《Unchained Melody》，仲有我哋不如一齐临尾嘅时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哋向前迈进喺新嘅一年 ，All the best， 都系你嘅挚爱。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We are safe.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的美梦。多谢收听今晚的2000靓歌再重聚，一共三小时。多谢大友，多谢 Vince， 多谢阿坚哥， 多谢坚哥， 多 谢 手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全世界收听紧的朋友 ，Thank you very much。Good night. Good night.